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欢迎大家的收听。讲授这本书呢，可以说我们为大家配备了强大的师资阵容，两位老师王璐老师和武轩老师都属于是实力派的老师，所以从这两位老师的身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获得很多的收获。好，今天呢为我们做主讲的老师就是来自环球雅思的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环球雅思的王璐老师，那么很高兴在这里有这个机会给大家讲解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那么希望在我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的过程中，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学到不仅英语方面的知识，还可以学到关于娱乐和现在的社会上最时髦的事情。 在学习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王璐老师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给我们大家提一下。 那么我给各位听众朋友三个建议吧。第一条就是 Rome was not built in one day，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么我们在学习这本书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持之以恒，一定要有足够的忍耐力和坚持力，这样就能达到自己的目标。第二，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各位听众在练习这本英语的过程中，那么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不断的练习发音，那么练习句子，这样最后能够说出来地道的英语，把语法和口语结合在一起。第三条建议就是 update your language， 一定要把你的语言进行升级。我们现在处于21世纪，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英语也是21世纪的英语。 非常感谢王老师这三条精彩的建议，我相信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谨记在心。第一，要持之以恒；第二，要不断的练习；第三，要 update your English， 让大家在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使自己更加的时尚，更加的现代，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感受生活。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的第二课。王老师呢主要是负责双数课的讲解，所以呢大家在这方面呢要做好准备。首先我们来学习今天的第一篇课文 Section A，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要掌握的一些新的单词。 那么大家看一下 Section A 里边的单词，第一个 Lighthouse 叫灯塔，要注意这个单词的拼写， Light 和 House 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如果我们说饭店的顶楼，英文叫 Penthouse， P-E-N-T House， Penthouse， 饭店中的最昂贵的顶楼的地方。第二个单词 Wreck 指的是船撞破之后的一种残骸，还有一种说法叫 Wreckage， 后面加一个 A-G-E， 也是常用的一种名词结构。 The next one， Rocks， 岩石、礁石。那么我们有一个词非常重要，现在的一个时髦的 Extreme Game 极限运动叫 Rock Climbing，攀岩，后面加上 climbing。 wave 浪涛， high waves 我们经常指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波浪，那么指一个人的卷发，比如我们周老师的卷发就叫 wavy hair， W-A-V-Y。 也有说 curly hair。 好，我们继续写，下面有一个词是 keeper。 这个 keeper 是看守什么什么的人，例如我们可以说 goalkeeper， G-O-A-L goalkeeper，那么这个词代表是守门员，爱好足球的听众朋友以后记住这个词了， I like to be a goalkeeper in the future， 以后想当守门员。 当守门员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如果每一次都能够把球扑出来的话，那真的是应该也算是一个 perfect goalkeeper 了。 是这样的。Alive 活着，那么某人在活着就是 be alive， he is alive， 他还活着呢。 Alive，A-L-I-V-E， 这种以 A 和加上一个另外一个词的形式好像也是很常见的， 是常用的是一种形容词的结构。Next one， row 划船，那么我们划船的话可以说 row the boat， 但如果说我们今天去公园里划船非常简单， go boating， go boating。 哇、wow, 这也是一个 update 的一个英文表达 go boating 去划船的意思。 对，因为我们的 go boating 的话有很多种，有可能是脚踏，也有可能是拿手来划这种桨的形式、 嗯、 所以叫 go boating 比较常见。 嗯， go boating 这个 boat 小船这个词呢后面加上 ing 的形式，是用作了一个动词。 是这样的啊、danger 危险，常用的结构叫 be in danger， 比如说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my life is in danger， your life is in danger。 嗯， danger 它的形容词形式是什么呢王老师？ dangerous， 后面直接加上 ous， danger， dangerous。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是水手或者是海员的意思。我很羡慕这个职业啊、哦， 我也是，但是在海上漂流一个多月的时候 ，you must be lonely， 肯定是很寂寞的。 Sailor， 这个词很有意思 啊、那么大家想知道船长英文叫什么吗？ 船长怎么说呢 ？Captain，C-A-P-T-A-I-N， 这个词不仅可以指船长，还可以指足球队中的队长。那我们什么的队长都可以叫 captain。 嗯 ，captain。 然后还有一个叫大副和二副，感觉特别帅的那种啊、船员，叫 first mate，second mate。M-A-T-E First Mate Second Mate 很有意思，原来这一个船员的这个 team 哈、啊，或者叫 crew 的构成有各种各样的位置。没错，他们应该各司其职，才能保证这个方向的正确性，还有这个行船的平稳性。 是这样的、owing to 这个词组非常常见，叫由于，后面必须接一个名词的词组。那我们说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成功了， owing to his help we made itOwing to， 它替代的词组有 because of， 后面直接接名词 ；thanks to 也直接接名词；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 on account of， 这四个是固定的表达由于后面直接接名词的词组。 嗯，如果大家已经厌倦了说 because of， 那可以用刚才王老师给大家举的这些例子来替换一下，这样呢就表明我们的英文的这个语言的变化还是非常灵活，而且是富有动感的。接下来一个词呢是剩下的 remaining。 那么我们如果谈剩下的人 the remaining people， 剩下的食物 the remaining food， 然后这个词还经常做名词的话，就可以用一个 the remains， 剩下的东西。但常说的残羹冷炙用的是 leftovers， leftovers。 嗯， leftovers 残羹冷炙， remaining 也是表示剩下的意思， remains 还可以作为名词。接下来这个词呢非常的重要，勇气 courage。 Do you have the courage to go to Mount Everest？ 周老师想去珠穆朗玛峰吗？ 我当然有这个愿望哈，但是不一定有这个勇气，因为我觉得登顶珠峰的这些登山队员呢确实是我们非常钦佩的这样的一组人群。 嗯，如果有勇气做某事英文就叫 have the courage to do， 没有勇气 have no courage to do。 嗯，不知道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勇气to climb up to the Mount Everest。 好，我们单词呢就学习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课文呢是关于一位美少女啊，她的名字叫 Grace Darling。 Grace Darling was a very brave girl. She lived in a lighthouse with her father. 哇，这很不容易啊，要忍受孤独和寂寞。 嗯，所以说 she was a very brave girl， 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那么下面这个词组 lived in with somebody， 与某人住在什么地方。那么首先他说的是 lighthouse， 我们叫灯塔。那么还有其他的，例如我们常说的房子 house， 公寓 flat， apartment 都可以。那么别墅叫 villa， V-I-L-L-A。 那么例如大家想说这句话，他与他的爸爸住在这个别墅里， she lived with her father in the villa，或者可以说 she lived in the villa with her father。 嗯， live with somebody， 和某人住在一起。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One night there was a terrible storm. A ship was wrecked on the rocks. The sea was so rough that the lighthouse keeper couldn't take his boat out to rescue those on board OK， 在有一天晚上 one night， 这个地方要注意不要加任何的介词结构。一天晚上 one night， there was a terrible storm， 非常可怕的一场风暴。 terrible storm， A ship was wrecked on the rocks. 那么一艘船撞在了岩石上。要注意，这个地方 be wrecked on, 撞在什么东西上了。The sea was so rough. Rough 代表海洋的波涛汹涌的情况。也可以说 The sea was not calm, 不是很平静的。So that, 固定句型，如此以至于。那么这个海洋如此的这个波涛汹涌，以至于 the lighthouse keeper couldn't take his boat out, 不能乘坐他的船 to rescue those on board, 拯救那些人。注意这里 rescue 代表拯救，与 save 是不一样的。 rescue 强调是把人从某种囚禁或者是自然灾害中解救出来，所以我们从洪水中解救大家，英文必须用 rescue, 地震 earthquake也是一样的。 嗯，从自然灾害当中解救某人用这个词就是 rescue, 比如说热带风暴、地震或者是海啸等等。那出现了这个海上的这个风暴，这些经历这些风险的人呢也是需要拯救的。 rescue those on board. All night long, the waves were beating on the ship and breaking it up. It did not seem that anybody could be left alive, and the storm lasted all night long.这应该是一件不幸的消息啊。 All night long, the waves were beating on the ship. Were beating on, 那么撞在什么上？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说 beating 代表心脏的跳动。My heart is beating fast, 表示紧张的情况。这里是指这个 waves beating on the ship 这种状况。And breaking it up, 那么不断地把这个船进行撞击，以至于把它弄成了碎片。It did not seem that anybody could be left alive. 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人有生还的可能。非常可怕的一种状况。Be left alive. 那么表示生还。The storm lasted all night long. 整个的晚上，整个的风暴都在持续着。这个固定词组叫 lasted, 后面直接接时间就可以。例如，这个会议持续了八天。The meeting lasted 8 days.那么这个课持续了2小时 The class lasted 2 hours. The storm lasted all night long. Well, 读到这儿呢，王老师使我想起就是两部电影哈。一部呢是这个泰坦尼克号。 哇。 哎，这部电影也当时呢是因为这艘豪华游轮撞到了冰山上。还有一部电影叫 The Perfect Storm, 完美风暴。 哇，听过这部电影， 也是出海捕鱼的，这个小船遇到了脊骨风暴，合在了一起，所以呢，它叫 Perfect Storm, 哎呀，非常的可怕。 嗯，这个您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海明威著名的一本小说叫《The Old Man and the Sea》，老人与海。那么他也是，抓到了一条非常大的鱼，因为这个 storm, 最后把它精疲力尽的拖到岸边的时候，发现只剩下了 fish bone。鱼的骨头，非常的壮观的一个场景。 人类的行进过程实际上也是和自然不断斗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这样的。 嗯，这一点呢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拿出勇气勇敢地去面对它。 嗯，在这里我给大家补充几个关于自然灾害 natural disaster 方面的这个单词吧。 嗯，可以。 那么第一个单词叫地震 earthquake, E-A-R-T-H-Q-U-A-K-E。第二个单词叫洪水 flood, F-L-O-O-D。 那么还有一个在2004年的12月份我们有一场非常大的灾难叫海啸 tsunami, T-S-U-N-A-M-I。